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截至2018年9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22亿辆，其中汽车2.35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4.03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达3.68亿人。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表示，现在中国住宅人均1.1套，人均建筑面积大概在35平米到40平米之间。他认为中国住房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已故英国著名科学家霍金的遗作名为《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在他去世后由其家人及同事完成，已经出版。联合国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全球饥饿人数在过去3年持续上升，已重回10年前的水平。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在13个区建设公用充电桩的项目，这些项目将新建1838个公用充电桩。近日，全国儿童早期发展近家庭项目好妈妈营养教学厨房科普工程启动，北京市房山区妇幼保健院成为全国首家试点示范单位。近日，李荣浩新专辑发布，最后一首歌《贝贝》竟然只有4秒，整首歌只唱了一句贝贝，网友评论这是学得最快的一首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四，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5度，最高气温18度，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8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在5到18度，大兴在4到18度，海淀丰台在6到18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石花洞、明湖洞在4到18度，云蒙峡在3到17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秋季应该注意的事项。秋天呢，气候比较干燥，身体想要顺应这个季节的变化呢，就按照这个季节的规律性来养生。秋天这个季节呢，最适合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增强体质。气候比较干燥，湿度相对比较低，容易让人感到口干舌燥，皮肤干裂，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抵御疾病的入侵。秋天尽量少吃一些酸辣的食物，不单单使皮肤变得更加的干燥，还容易引起便秘，还比较伤胃。秋天呢，一定要注意保养自己，多喝一些滋阴的汤水。这个秋天突然变凉，在瑟瑟发抖的日子里，总有我们不能错过的活动。120件精品文物带你一睹大唐风华，这个大唐体验求你别错过。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唐风华本次展览分6个部分，汇集的近120件唐代精品文物，是从陕西历年出土文物中精心甄选，能够代表盛唐发展水平的代表性物证。他们从文化、生活、艺术、中外交流及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现了盛世大唐的绝代风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隆重举行。演唱会将邀请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工商企业、金融投资、文化旅游、高新科技、专家智库等社会各界近万名嘉宾和百余家媒体，与台上的明星一同唱响经典。全明星阵容、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鲜女的鲜哦。 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